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7章。上主的手临于我，上主的神引我出去，把我放在平原中，那里布满了骨头。他领我在骨头周围走了一遭，见平原上骨头的确很多，又很干枯。他问我说，人子，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吗？我答说，无主上主，你知道。他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骨头讲预言，向他们说，干枯的骨头，听上主的话吧。无主上主对这些骨头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内，你们必要复活。我给你们放上筋，加上肉，包上皮，把气息注入你们内，你们就复活了。如此，你们便要承认我是上主。于是我遵命讲预言。正当我讲预言时，忽然有一个响声，一阵震动，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起来。我望见他们身上有了筋，生了肉，包了皮，但他们还没有气息。上主对我说，你应向气息讲预言，人子，应向气息讲预言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气息，你应由四方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复活。我遵命一讲了预言，气息就进入他们内，他们遂复活了，并且站了起来，实在是一支极庞大的军队。上主对我说，人子，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家族，他们常说，我们的骨头干枯了，绝望了，我们都完了。为此，你向他们讲预言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，我的百姓，我要从你们的坟墓中把你们领出来，引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域，我的百姓，当我打开你们的坟墓，把你们从坟墓内领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内，使你们复活，叫你们安居在你们的地域内。那时，你们便要承认我，上主言出必行，无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拿一块木头，上面写，犹大和他的同族，以色列子民。再拿另一块木头，上面写若瑟厄弗拉因的木头和他的同族的以色列子民。以后你把两块木头连成一块，在你手中成为一块。若你民族的子民询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，你不能告诉我们吗？你要回答他们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拿若瑟的，即在厄弗拉因手中的和他的同族以色列支派的木头，将他同犹大的木头连结成为一块木头，在我手中只成为一块。你应把在上面写过字的两块木头拿在你手中，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把以色列子民从他们所到的异民中领出，把他们由各方聚集起来，引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和以色列山上成为一个民族，他们只有一位国王，不再是两个民族， 不再分为两个国家，他们也不再为他们的偶像、怪物和各种邪恶所玷污。我要把他们由他们因悖约所犯的各种罪过中救拔出来，净化他们，成为我的民族，我做他们的天主。我的仆人达卫要做他们的国王，他们全体只有一个牧人，他们要遵行我的法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且一一实行。他们要安居在我赐给我的仆人雅各伯及他们的祖先所居住的地方，他们、他们的儿子、他们的子子孙孙，直到永远住在那里。我的仆人达卫永远做他们的领袖。我要同他们订立和平的盟约，同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。我要厚待他们，使他们昌盛，且在他们中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住所也设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百姓。当我的圣所永远在他们中间时，一民便承认我是住圣以色列的天主。